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长春藤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藤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好了，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on the air.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This lesson is Lesson 63. And we have a title here. 我们这有一个标题。Title, T-I-T-L-E. And this title is Global Warming.全球暖化 Global 是来自于 Globe G-L-O-B-E 地球那个字，变成了形容词就是 Global 改成 G-L-O-B-A-L。 Warm 这个字本来是一个形容词， I feel very warm today， 今天我感觉有点温软。 It's warm today， 今天天气有点软，暖和都可以用 warm 这个字，但 warm 这个字也可以当动词用，尤其我们在做运动锻炼之前， you should warm up before exercising or before working out. Work 加一个 out 就是锻炼，在锻炼之前 before 可以当介词，所以后头用 working W-O-R-K-I-N-G， 但它也可以当连词，所以 before you work out加主语加一个 workout. You should warm up before you work up. 在你锻炼之前你就必须要暖身，就这样做。所以 global warming 就是全球暖化，有人翻译成全球升温都可以的。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这篇文章。 Global warming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Every year, the temperature is rising and the climate is changing. Many animals and plants are dying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Fish in the sea are also dying because of warmer sea temperatures. Who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global warming? There is no doubt that we human beings are to blame.Our population keeps growing, and cars and factories keep increasing in large numbers. They release a lot of heat into the atmosphere, causing global warming. If we don't do anything about it, sooner or later, like all other animals and plants, we human beings will disappear from the world too. 这是非常可怕的。好，一开头他讲 global warming 全球暖化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就是正在变得越来越，就是现在进行时。 Well, Mary， 玛丽亚， you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beautiful， 你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You'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beautifulWe can, 当然可以讲，哇，天气变得越来越暖和了。It is getting, 本来是要说 more and more warm. 可是这个 warm 是单音节这个单词，所以它的比较级就是 warmer， W-A-R-M 加 E-R， 所以那这个 more and more 就不要了，就变成 it's getting warmer and warmer every day， 天气变得越来越暖和了，所以你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beautiful， 那么它的比较级是 more beautiful，以后你都会听得懂，现在叫学，见到一个学一个。You'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beautiful. 当然后来要讲 Mary， 你不能讲 Paul， Paul， 你现在变得越来越美了。那 Paul 就讲话，真的吗？那很可怕的。所以呢，那另外一个词，我们讲说你的这个成绩啊，变得越来越好了。Your scores.Are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本来是 good. Good 的比较级是 better. 不能讲 more good. 不能讲 more and more good. 因为 good 是单音节。它的比较级是 better. 所以用 better and better. 这英语啊，复杂就在这个地方。但是你也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见到一个记一个，我也是这样过来的，我不是神，所以是慢慢慢慢慢就会进步啊。小朋友学英语，他们更是不是神了。你说我讲说那些英美小朋友，他都是靠自然的不断这样学啊，慢慢慢慢慢，大人怎么讲他就学回来了，所以你也要这样学。所以全球升温或暖化 is getting serious，正在变成严重的 serious 不要念成 serious， 不是这样念 serious， 那个 rious 也一定要念得很清楚 serious， 就像收音机叫 radio， 不要念成 radio， 不是这样念的 radio serious， 所以每一个音节都要发得很漂亮。好，因为它是两个音节 serious 啊 serious， 其实讲起来几乎可以算是三个音节了，所以它就 more and more 这样用法。 Global warming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Every year the temperature， 你看就几个音节，本来是四个音节 temperature，但实际念的时候 per 那个 per 要念成 p 的音就好了，变成三个音节 temperature 每一年呢这个温度啊 is rising 都正在上升中，用了现在进行时。 and the climate 不要念成 climate而我们的气候呢 is changing， 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Many animals and plants， 许多动植物 animals， 啊发 a 的音不要念成 a， 不是 animals， 每个音节都要注意 animals。 Many animals and plants， 许多动物和植物 are dying， 正在枯死或死亡。Because of， 后头放名词做它的宾语 ,because of。如果你不加 of 的话 ,because 是连词，后头要放主语放动词。I don't like him, because he's lazy。但如果 because of, 那就要放名词了。Because of his laziness, L-A-Z-I-N-E-S-S。好。它是由于什么东西呢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的关系。Fish in the sea are also dying because of warmer sea temperatures. Fish, 不要念成 fish, 啊 ,fish, 更不要念成呢漳州或者是呢这个厦门啊泉州还有台湾，他们都会念成什么东西呢，会念成会洗 There is one 会洗 in the river. There are two 会洗 many 会洗那就不行了这样啊。 我以前小的时候就是念成会喜呀，所以啊要念成 fish， 而这个词呢单复数同形 one fish 一条鱼，两条鱼呢叫 two fish， 不要念成 two fishes， 不要自动加个 es，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复数 fish in the sea， 海中的这些鱼啊are also dying， 也正在死亡， because of warmer sea temperatures， 是由于不断上升的升温的海洋的这些温度的关系，你看看好惨啊。好，我们就来看第二段了。 Who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global warming， 谁应当负责的，负责的这个词要念成 responsible 后头的 p 要发 b， responsible 不要念成 responsible for global warming， to be responsible for 就对什么负责。 A， you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is job， 或是 for this work， 你要对这工作负起责任，或者是对这个错误要负起责任。 You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mistake。 你看看你这个呢，二加二等于八，你这个错误太离谱了吧。二加二应当等于什么呢？应该等于五，你个二呢倒过来写有点像五的样子吧。哎，好冷的笑话哟。所以 be responsible for the mistake M-I-S-T-A-K-E 后头有 t 的音，念成 d mistake， 所以 pucked 在这个 s 后头念成 bugged， 像裙子叫 skirt S-K-I-R-T， 你就不要念成 skirt， stop 你不要念成 stop，啊，都不可以这样念的。是 responsible， 谁应当要对这个全球暖化呢负起责任呢？ There's no doubt 加 that 从句，现在就要记起来，毫无疑问点点点，毫无疑问，啊，彼得是一个怪物。好，我们就可以这样讲， There's no doubt that Peter is a creature， creature 就是怪物，C-R-E-A-T-U-R-E， 本来查字典呢它是一个生物，但也可以指的是怪物 creature， 或者是 monster， 那是绝对是怪物了， M-O-N-S-T-E-R。 你看彼得长了两个鼻子三个眼睛，马上知道He is a monster， 他是怪物， Keep him at a distance， 远离他，否则他碰到你，你也会长成三个鼻子六只眼睛。好，这种人呢我们就叫做怪物啊，有这样说法的。不管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 There is no doubt that， 毫无疑问约翰是个好人。 There is no doubt that Peter 或者 John is a nice person， 毫无疑问 We human beings， We 是主语，Human beings 是叫做同位语，是 we 的主语同位语，也就是我们人类，千万不要讲 our human beings， 我们的人类就是我们养的人类，我们是外星人了，我们养了一群人叫人类，所以我们人类叫 we human beings， 不是 our human beings。 就像我们学生应当要努力读书， we students should study hard，如果讲 our students， 我们的那些学生，那变成我们是老师，我们教的一群学生，所以意思不一样。我们人类呢 are to blame， be 动词后都有加 to blame 这两个词，不定式短语，不要按照字面翻译，要这个归咎，我们人类要归咎，不要这样翻译，就是我们人类要负责。You are to blame， 就得 you should be responsible， 你要负起这个责任。好，这个 blame 呢 本来通常呢是怪罪的意思。通常的用法它是这样用 He blamed me Blame 我用了过去时 BLAMED 刚才刻意强调一个 D 实际念的不要那么强 He blamed me for the mistake 他把我怪罪我把这个错怪在我身上 He blamed me 先加人再用 for the mistake 他怪我犯了这个错但也可以把错放在前面 He blamed the mistake on me 他把这个错怪在我身上那一般讲 You are to blame for the mistake 就等于 You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mistake 所以毫无疑问我们人类必须要负起责任 Our population keeps growing 我们的人口不断地在增加keeps 后头加了 ing 这个现在分词就不断地在成长 and cars and factories 车子以及工厂 and cars 它这边是说一个 and cars and factories 用 and 并列连词连接另外一个主句前面那个主句是 our population keeps growing 用 and 连接另外一个主句这个主句呢有双主语就是 cars and factories 这个本来工厂要念成 factories 但是老外一念快速就 factories factories 就像历史叫 history H-I-S-T-O-R-Y 念快的时候叫 history history 好相信我一定要这样念 factory 不要念成 factory老外不这么念的他说 and cars and factories 汽车以及工厂怎么样呢 keep increasing 也不断的在这个在增加中 increasing in large numbers 是以大量的数量不断的增加所以随时有好多车子这样每天的生产出来工厂也一家一家的这样盖They release a lot of heat into the atmosphere. They 就是指的前面的人口啦，还有我们的汽车啦，还有工厂啦。Release 这个叫做释放。那么让我想起来 Tom Jones 唱的一条歌 Please release me, let me go.For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但是呢 Humperdinck 也唱了这条歌这两个人都唱的比较起来的话我觉得两个各有千秋也有包括以前的猫王也唱这个歌 好多人都唱过还有包括世雄现在刚才才唱过这样子啊马马虎虎了 Please release me 请你释放我为什么释放我呢 For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因为我不再爱你了为什么不再爱你呢 Your lips 你的嘴唇 L-I-P 别忘了要加 S 如果不加 S 的话就是单嘴唇另外一片嘴唇不见了哎呦那这个也变成怪物了 Her lips 是她的嘴唇不要念的 lips 啊，叫 lips Her lips 短音节她短元音Her lips are warm, 是温软的 while yours 就等于 your lips, Y-O-U-R-S, 而你的嘴唇呢 are so cold, 却是那么样的冷。所以它歌词非常简单你看好大家一起听 Please release me, let me go, for I don't love youAnymore Her lips are warm While yours are cold So release me And let me love again 啊，那非常简单唱唱英文的老歌对大家的发音绝对有很大的帮助对 They release a lot of heat 他们释放出大量的这个热 into the atmosphere atmosphere 也就是大气啊，不要念成 atmosphere， 不是这样念 atmosphere atmosphere。 然后呢后头 and cause， 它是一个并列连词 and， 它故意把它省了掉，把 and 省了掉的时候，第二个动词就要变现在分词 causing。 我们讲过了，他坐在那里看报纸怎么说， He sat there and read a newspaper， 故意把 and 去掉，第二个动词就要变成 reading。 He sat S-A-T He sat there reading a newspaper。 这个作为概念以前教的都要把它结合起来，就造成了全球暖化。 If we don't do anything about it， 如果我们不做任何事情 about it， it 就是前面的 global warming， sooner or later， 我们如果对这个事情不采取任何的措施，迟早叫 sooner or later， like all other animals and plants， 就像所有的其他的动植物一样， we human beings will disappear from the world too， 也将会从呢这个世界呢消失。我这边用 will 而不用虚拟语气的 would 表示极大的可能，不用 w-o-u-l-d 而是用 will。 好了，这一课呢我们从头到尾再来念一遍跟读啊，跟读是修正语调改善发音是最棒的一个方法。 Global warming Global warming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Every yearThe temperature is rising, and the climate is changing. Many animals and plants are dying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Fish in the sea are also dying because of warmer sea temperatures. Who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global warming? There's no doubt that we human beings are to blame. Our population keeps growing.And cars and factories keep increasing in large numbers. They release a lot of heat into the atmosphere, causing global warming. If we don't do anything about it, sooner or later, like all other animals and plants, we human beings will disappear from the world too. 我们下次再会。 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 Forget all the worrying that you keep putting me through. We're aping the apes to spite the birds of a feather. You keep on pushing the buttons for.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